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2月19号星期日，农历11月16。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47天。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0.1%，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创新引领作用更为明显。 栗战书出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交流会并讲话。 2021年中国罕见病大会举行，国家卫健委等多部门推动罕见病防治与保障。 厦门经济特区40个重大项目集中开竣工，总投资687亿元。 冬奥会脚步临近，全国各地冰雪活动精彩纷呈，全民参与热情高涨。 香港特区举行第七届立法会选举。 世卫组织发布报告指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正在人口免疫水平较高的国家迅速蔓延。以下是详细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更是重中之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发展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今年前三季度，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0.1%，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创新引领作用更为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都在用数字底座的技术把生产、流通、销售等等环节进行数据的打通， 以数字化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深化互联网加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实施方案，累计安排超过10亿元省财政专项资金。目前广东已有覆盖产业链上中下游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50个，连通上下游企业超过万家。广东省工信厅工业互联网处副处长易贤辉： 打造一些 5G 的行业应用标杆，推动产业集群的数字化转型，在供给侧去推动广东省工业互联网产业生态供给资源池的建设，到2025年推动50000家规上工业企业去上云上平台实现数字化转型，带动100000家企业上线用云。 关键核心技术必须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近年来，我国制造业聚焦自立自强、创新发展，着力突破卡脖子技术瓶颈。今年12月初，我国首台100千瓦超大功率工业光纤激光器在湖南启用。激光器被誉为最快的刀，可普遍用于焊接、切割等工业场景。南华大学激光应用联合实验室高级工程师韩良华： 这台100千瓦超大功率的工业光纤激光器是全国产的，实现了多项技术瓶颈的突破，比如说超大功率的合作器、超大功率的激光输出头都是我们自主研制的。这么大功率的激光器啊，可以用于核设施大后管道的焊接、核设施退役的远程拆除。 在辽宁，北方重工近日实现了盾构机100%国产化，新下线的国产盾构机被用于沈阳地铁的建设中。北方重工隧道工程技术公司总经理许成发： 我们这台盾构机呢，是目前世界同类型同级别盾构机中功率最大的产品，预计呢每月平均掘进长度可达500余米。这台盾构机呢最大的亮点是国产化率达到了100%，实现了中国在高端制造的一个新跨越。 制造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支撑，陕西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打造西部创新高地。围绕航空航天产业，陕西一家企业研发生产了全世界体量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轴流压缩机，一举打破了国外对该领域的垄断，被应用于我国航空发动机研制试验中。企业负责人李洪安： 连续很多年，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都在两位数。去年2020年，我们的研发投入已经达到了营业收入的11.16%。咱们国家这几年的航空航天发展非常迅猛，凡是飞的东西，在飞起来之前都要做个风洞实验，要用最大的风洞用的风源、 风机，把这个任务交给山谷了，而且是三台，我们每一台都是一次研发，一次试车成功。 自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已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表示，中国制造水平不断提升，我国制造业正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 力争通过“十四五”时期的努力，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实现综合实力迈入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行列的目标，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本台消息，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交流会今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和中央人大工作会议精神，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持续引向深入，在党的领导下毫不动摇坚持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赋予人大的新使命新任务，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栗战书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绝对的，必须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人大工作各方面全过程，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揽和指导人大工作，牢牢把握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这一最高政治原则，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聚焦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积极主动履职尽责，创造性的开展工作。要把党的领导体现在人大机关风气、人大工作者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行为习惯中。栗战书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栗战书强调，要全面提升人大工作质量和水平，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牢牢把握四个机关定位要求，全面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自身建设，奋力开拓新时代人大工作新局面。 我国现有各类罕见病患者将近2000万人，每年新增患者超过20万。2021年中国罕见病大会今天召开，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国家药监局等多部门共同助力罕见病的防治与保障。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目前，国内共有60多种罕见病用药获批上市，其中已有40余种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涉及25种疾病。通过对罕见病药品的谈判准入，大幅度降低罕见病用药的价格。今年共有7个罕见病药品谈判成功，平均降幅达65%。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陈石飞指出，已有26个罕见病药物通过临床急需境外新药专门通道获批上市。 将具有明显临床价值的防治罕见病的创新药和改良型新药纳入到优先审评审批程序。对于临床急需的境外已上市、境内未上市的罕见病药品，我们在70天内审结。 我国已建成全国罕见病诊疗协作网，由324家医院组成的罕见病三级防控体系初步形成，5部门联合印发的第一批罕见病目录收录121种罕见病，目前83种治疗药品已在我国上市。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表示，会适时更新罕见病目录，将更多可诊可治可负担、健康危害重的罕见病纳入目录，不断开展科学防治。 坚持预防为主，针对罕见病多位先天性、遗传性疾病的特点，通过婚检、产检、新生儿筛查等措施实现关口前移，降低罕见病发生率和远期健康损害。 庆祝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重大项目集中开竣工活动今天举行，共有40个重大项目集中开竣工，总投资687亿元。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40个集中开竣工项目包括产业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社会事业项目等，涵盖领域广、投资规模大，覆盖厦门全市6区，具有社会效应好、带动能力强的特点，体现了厦门市重视产业经济布局、跨岛发展及民生建设的战略部署。其中位于厦门本岛的滨北超级总部1期项目，总用地面积约3平方公里，项目总投资约30亿元。建成后，片区将引入一流投资，引进世界500强、一带一路等企业区域总部和知名高科技企业，打造超级总部集中区，增强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力，进一步提升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中建三局三公司项目负责人蓝元海介绍说， 这个项目呢已经进入了正式的大干快干的一个阶段，前期试装已经完成了，接下去我们将持续的达到开工的一个高峰，保证这个项目的尽快的一个建设。我们预计到2022年12月31日，基坑支护及土石方开挖工程能基本达到竣工。 厦门经济特区建设40周年重大项目签约活动也在今天举行，共有40个项目签约，总投资超过1300亿元，涵盖平板显示、集成电路、计算机与通讯设备、新能源和新材料、科技研发、现代物流、供应链、金融服务、文化创意、环保等产业，将有力助推厦门经济特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加快打造现代产业新体系，为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强劲的动能。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全国各地冰雪运动的氛围越来越浓厚，广大群众参与冰雪运动热情高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曾举办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滑雪比赛的吉林省通化市，拥有新中国第一座高山滑雪场。以北京冬奥会为契机，雪场经过重建改造，在其原址上重新落成，并于昨天正式开板。前来参加滑雪运动的爱好者们络绎不绝，大家有序排队，在经过扫码测温等防疫程序后，陆续更换滑雪装备，投入滑雪体验。滑雪爱好者孟先生： 今天就过来体验一下，感受非常爽。通化市能有这么个雪场，给我们这些爱好者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以后经常来。 雪场董事长张春雨： 现在滑雪场的规模呢，比原来呢扩大了将近10倍，运力设备更快了，雪道也更宽了，能举办更多的比赛了，也能承接更多的游客了。 滑轮子跟滑冰的区别不是特别的大。 在河南郑州一中国际航空港实验学校的操场上，速度轮滑社团正在学校特邀教练李志的指导下进行一周一次的集训。从热身到静蹲再到起跑滑行，孩子们练习得很认真。学生王冠祥： 特别刺激嘛，速度轮滑不只要靠体力，就是还要动脑子，所以说它这个带给我特别多的乐趣。 学校体育组教研组长房信宇介绍，学校2019年起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从校外聘请专业教练向学生普及冰雪运动，目前已经累计有近2000名学生体验，150名学生真正参与到社团学习中。房信宇： 接下来我们会在我们学校体育组进行推广，让更多的体育老师掌握这项技能，然后在体育课程中让它成为一个选项课。 在江西石城县体育馆训练场上，30多名本地小学生正在激烈地开展对抗赛。石城县二小学生冰球运动员李志军： 冰球教会了我们团队合作，让我们坚强勇敢，还强健了我们的身体。长大以后，我想成为一个职业的冰球运动员。 为推广冰雪运动，江西石城县将县体育馆改造成江西首个冰球训练馆，对全县中小学生免费开放，让南方的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体验冰球乐趣。冰球教练周豪： 随着冬奥会的临近，越来越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来咨询如何加入冰球队，我们非常开心，希望南方的孩子也能体验到北方的冰雪乐趣，一起感受冰雪运动的魅力。 今天晚上8点，第八届全国大众冰雪季启动仪式主会场活动将在湖北省举行。活动重点突出冰与雪，将贯穿整个北京冬奥会期间，全面展示申冬奥成功以来我国冰雪运动发展成果。 本台消息， 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七届立法会选举今天8:30开始投票，这是完善选举制度后香港特区举行的首次立法会选举。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序》以及香港特区有关法规，新一届香港特区立法会将由90名议员组成，其中包括选举委员会选举的议员40人、功能团体选举的议员30人和分区直接选举的议员20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90在位于罗便臣道的高主教书院票站完成投票。林郑月娥表示，此次是完善香港特区选举制度后的首次立法会选举，意义非常重大，希望广大选民踊跃投票，及时履行公民责任，行使选举权，更重要的是为完善后的特区选举制度和香港的未来投下具有信心的一票，为香港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他表示，新一届立法会由90名议员组成，来自不同背景、专业和阶层，具有广泛代表性。他们上任后，他作为行政长官，将与同事们一起和议员们充分合作，聆听意见，让特区政府的施政反映民意，为香港开创更美好的未来。林郑月娥介绍说，此次选举采用了电子选民登记册等新技术，数万名公务员谨守岗位，负责维护选举秩序。目前所有票站以及全港公共交通一切正常，运转顺利，情况令人振奋。希望此次选举是公平、公正、公开、廉洁、高效的选举。根据特区政府公布的安排，投票至10:30结束，全港开放约630个一般投票站及不多于24个专用投票站，共447万已登记选民投票。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任期将于2022年1月1号开始，任期4年。 浙江省、陕西省、广东东莞市今天分别召开发布会，介绍当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最新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月18日下午4点到19号下午4点，浙江省宁波、绍兴、杭州三地报告新增确诊病例15例，其中绍兴14例，杭州1例。浙江省三地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75例。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孙黎明： 强化分级分类管控措施，紧盯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统筹调度全省的医疗救治、检测、流调、隔离点等力量资源。疫情发生地区要加大人工摸排和大数据摸排力度，严防疫情外溢。其他地区要进一步完善处置预案。 从19号下午3点起，宁波全市应急响应等级从1级调整为2级应急响应，解除镇海区除角川街道封控区和管控区外的临时封闭管理。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考试将于2021年12月25号到27号进行。浙江省教育考试院19号发出通知，参加2022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的全体考生，需提供首日考试前48小时内浙江省医疗机构出具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参加考试。12月18日0点到24点，广东东莞大朗镇新增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在重点人群核酸筛查中发现。东莞市目前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3例，均在大朗镇。针对此轮疫情，东莞市采取的主要防控措施包括加强人员区域排查管控，全面加强健康监测管理，全力做好暖心保障服务，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等等。目前东莞市防疫物资储备充足，可以满足大朗镇防疫需求半年以上。12月18号0点到24点，西安市新增本土确诊病例10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3例。自12月15号公布的病例一确诊以来，全市摸排涉及这一传播链的密接者2686人，次密接者6209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15号以来，各相关区县开展全员核酸检测，累计1389.08万人次，已出结果1000.26万人次核酸检测阴性。19号下午，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小宝村华清化市一名学生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 北京市有关部门立即响应，对华清化市进行了管控，同步开展流调溯源工作，对阳性检测者启动转运，对排查出的密接次密接人员隔离管理。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8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9例，本土病例44例，浙江31例，其中绍兴市25例，宁波市6例，陕西10例，均在西安市，广东3例，其中东莞市2例，广州市1例，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上海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1例，其中境外输入37例，本土4例，陕西3例，均在西安市，上海1例，在虹口区。现有确诊病例1685例，其中重症病例6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6亿7368万8000剂次。 今年第22号台风雷伊明天将向海南岛东部海面靠近，给海南和广东带来强风雨天气。琼州海峡明天凌晨3时起停航，港口正全力以赴抢运冬季瓜菜出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雷伊已于昨天14点加强为超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预计明天向海南岛东南部海面靠近，并将于后天21号在南海北部海面减弱消散。受台风带来的强风雨天气影响，海南20000多艘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在海口市美兰区新部街道3联社区，共有亮角港、亮渡港2个港口和1个停靠点。目前有本地175艘渔船、外地12艘渔船进港避风。对于每一艘渔船，社区工作人员都已经对船主、船只编号、联系方式等登记造册逐一进行通知核实。3联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谢凤成： 今天很少船出去了，就是几乎就那3-4艘吧，就是去收网就回来了，就是每天守着他们不让他们出海。我们就会成员是负责岸上的，渔政跟海警是负责海里的，我们多方的一个协作，保证台风天气的这种安全。 目前三亚所有景区的海上项目均已关停，蜈支洲、西岛、亚龙湾海底世界、大东海4个涉海景区已暂停营业，琼州海峡将于明天凌晨3点起停航。眼下正是海南冬季瓜菜上市集中期，每天有上千辆运输瓜菜车辆出岛。为了保障南菜北运，港口加班加点，全力做好瓜菜抢运工作。海南港航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谢焕杰： 我们港口这边从昨天晚上的车辆就剧增，我们港口这边也安排了这个快捷通道，就是拉绿色鲜活农产品还有瓜果蔬菜这样的车，能快速的进到码头里面。 受到台风雷伊影响的还有广东省，受冷空气和雷伊共同作用，广东沿海海面风力将达到6到8级。广东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东： 降水方面呢，要到20号和21号这两天，随着雷伊的北上，它的减弱后的环流，毕竟那我们广东会迎来一次中浪大雨的降水过程。降水区域呢，主要是在沿海以及珠江三角洲南部和东部地区。这个台风防御重点，总体来说，雨不是致灾点，风是致灾点，所以主要防御海上大风引起的相关灾害。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速度显著快于德尔塔变异株。当前欧洲多国疫情形势严峻，受奥密克戎变异株影响，非洲多国新冠病毒阳性确诊率大幅增长，新增病例大幅增加。总台央广记者张晓璇综合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1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指出，全球已有89个国家和地区出现新冠病毒奥密克戎变异株，而且现有证据表明，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传播速度显著快于德尔塔变异株。在出现奥密克戎变异株社区传播的国家和地区，病例数量在 1.5至3天内翻倍。报告还指出，奥密克戎变异株正在人口免疫水平较高的国家迅速蔓延。在英国，奥密克戎变异株感染病例已经超过2万例。英国首都伦敦18号进入重大事件应急状态， 为控制奥密克戎变异株的蔓延，18号起，法国政府加强了对从英国入境法国人员的管控。目前，欧洲多数国家的新冠疫情仍由德尔塔变异株主导，但欧洲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表示，奥密克戎变异株已在欧洲迅速蔓延，预计两个月后，奥密克戎将成为欧洲主流毒株。荷兰政府18号宣布，从19号起至明年1月14号实施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关闭所有非必需公共场所，以应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快速传播。据世卫组织统计，在截至12月12号的一周内，在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变异株的推动下，非洲新冠新病例激增了 83%。在奥密克戎变异株传播较多的南部非洲，南非的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急剧上升，12月16号检测阳性率高达 31%。世卫组织日前警告称，非洲大陆的疫苗覆盖率可能要到2024年8月才能达到 70%， 更多的新冠病毒变异株来袭可能会愈演愈烈。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18号发布公告，宣布俄自当日起正式退出开放天空条约。公告说，俄方被迫退出开放天空条约，美国应承担全部责任。美国单方面破坏条约的真实目的是挑起军备竞赛。 沙特为首多国联军19号发布通告，称其当天成功击落两架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联军司令部发言人在一份书面声明中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企图使用无人机袭击普通旅客，强调联军将继续采取一切必要保护措施。 伊拉克军方19号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市中心绿区当天凌晨遭两枚卡秋莎火箭弹袭击，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启动防空系统对其实施拦截，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 英国国务大臣戴维·弗罗斯特18号辞职，理由是不认同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当前的执政思路。据报道，约翰逊为防止变异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蔓延，近期执行更严格的防疫限制性措施，是触发弗罗斯特辞职的直接原因。 由于不满联邦政府的移民政策，美国德克萨斯州政府18号开始在与墨西哥接壤的地带修筑边境墙，以阻拦非法移民入境。特朗普任总统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在美墨边境修建边境墙，拜登今年一月就任总统后立即叫停建墙。 菲律宾中部保和省省长黄延辉19号说，台风雷伊已在当地造成至少49人死亡、13人受伤、10人失踪，死伤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雷伊是菲律宾今年遭遇的最强台风之一，带来大风和强降雨并引发洪水。截至目前，菲律宾有至少48万人被转移。 马来西亚2021年度汉字评选结果19号在线上揭晓，盼望的盼字当选为本年度汉字。马来西亚年度汉字评选活动始于2011年。2020年，马来西亚年度汉字为疫情的疫。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日前警告说，估计 98% 的阿富汗人没有摄入足够的食物，许多家庭的生活难以为继。阿富汗正面临雪崩般的饥饿和贫困。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吴京、杨宁、王远，主播玉磊、泽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Couldn't go on without you. Now you're sitting in your house.